报考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成为专业咖啡师。 想知道何晓彤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从来冇谂过呢两位朋友咧系会认识嘅，但系似乎佢哋两个合作咧又非常之有化学作用。Jason Derulo 再加埋 Maroon 5嘅主将 Adam Levine 有呢一首新歌 Lifestyle。相信好多人都喜欢咧，就系 Adam Levine 同埋 Jason Derulo 嘅生活方式噶，好向往佢哋嘅 lifestyle。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啊！2021年2月2日星期二啊嘅5:12啊，你听紧骚动音乐，大家好 ，sorry， 对唔住，我首先 对唔住，我隔篱嗰个有啲好似灵异咁嘅人咧，我真系唔好想理佢啊！翻嚟骚动音乐，有波情，有艳劲。 今日我哋星期二有我哋嘅环节，有谁冠名一个封烟嘅环节，咁所以听众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亦都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IG 揾我哋骚动音乐。将你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啦， 系啊，我哋真系任何类型嘅故事都无任欢迎嘅，而且觉得如果拣首歌好难度啊，唔使担心，我哋好多听众咧系我哋倾下倾下之后就突然之间谂到咩歌噶啦， 系啦，咁所以反而系最紧要谂啊，有冇啲乜嘢古仔你好想 share 咧？工作上面噶啦，你爱情上面噶啦，呢啲都可以，可能爱情会容易啲揾到歌嘅， 冇错。咁电话号码讲多次， 1872388， 仲有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都可以揾骚动音乐。inbox 我哋你嘅故事，有谁冠名？等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 Yeah. 而今日咧，我哋抛砖引玉啦，玉啦，系啊，好多玉啊，咁样。 你抛玉引砖啊？ 系啊，咩玉咧？咁样，咁我想讲一个 其实都是昨天跟 friend 倾偈的时候讲起的，因为又嚟近新年啊嘛，农历新年啊嘛，咁即系少不了要拜年啊，亲戚食饭。但系今年咧有个特别，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咁都希望大家不如即系留家倒岁，不要拜年啦、 啊。所以要俾 PayMe 曲啲亲戚咯。 系啊，冇错。咁我已经将我嗰个 QR code 摆定，谂住摆喺我嘅 Instagram 同 Facebook， 欢迎大家 派利是俾我咁样。 喺仲要系我未嫁得出噶，所以大家可以派利是俾我。咁咧就讲到其实即系大家都觉得唔方便啊，咁屋企人即系尤其是啲长辈觉得系冇得聚，好唔开心。 嗯、 但系我有身边有啲朋友咧系几开心嘅，原因就系、是、终于唔使俾人问几时结婚啊，终于唔使俾人问几时生仔啦，好兴奋啊！ 又唔使俾人问毕业未啊，做紧乜嘢啊，几 钱 一 个月啊，买车未啊，买楼未啊，咁样啲故事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诶、我人生真系冇乜呢啲嘅烦恼，可能我阿 爸都即系早认命过我啊。 系， 系仲要系认我一条命啊！ 作为一个 sales 啊，佢都要觉得件货先得噶嘛。 系啦，即系我阿爸都觉得算啦，无谓累到个买家啦。 都唔知点 sell 系嘛？ 无谓累到个买家啦，同埋佢都冇佢自觉冇呢个做 top sales 嘅能力，于是乎都放弃。 放弃咗啦。 咁所以我真系冇呢个烦恼。跟住我 friend 突然间提我，佢话唔系，曾经有一次你阿 爸玩到好大噶、哦，咁样。于是乎我就醒起呢个故事，我真系自己都唔记得咗。 啊， 醒翻起呢个故事之后，就真系急不及待翻嚟同你分享。 嗯， 咁其实嗰阵时讲紧我26、27，即系总之就系25、26岁嘅时候，真系未急嫁或者未点样。但系我阿 爸可能嗰阵时已经洞悉我应该嫁唔出呢件事啦，咁样。咁话说咧，有一年都系新年前后嘅，佢就同一个好耐冇见面，同埋唔系喺香港嘅朋友见面食饭，好得人惊。嗰餐饭翻嚟之后咧，哇！我阿爸嗰种欢欣、嗰种喜悦同埋嗰种雀跃咧，系我同你个同事，即系你个 friend 系男人嚟噶嘛？点咁开心咧？咁啊，嗱，嗰阵时我阿爸单身啊， 系 咁然之后咧，佢就讲咗一个。我终于明点解佢咁开心，而我十分之唔开心嘅过程俾我听。佢话咧呢一餐饭咧，其实佢个 friend 咧咁山长水远，特登嚟香港揾佢要同佢食呢餐饭嘅原因，系因为佢个仔喺香港做嘢做咗几年噶啦。咁我阿爸以为佢多啲照顾下佢仔冇问题啊，得闲叫佢上屋企食饭啦。唉，咁样唔系咩咧？系话说，因为佢哋自己啲 friend 有个 group 噶嘛，咁你知啲阿爸最中意晒咩？晒自己嘅仔女噶啦，咁样。 系。 咁我阿爸梗系周围同人讲，香港电台开咪啊，咩做 DJ 啊，哇！严 庆啊， 系啊，细细个教佢讲嘢嘅时候都唔知噶， 我教佢讲嘢，佢识鬼开咪啊？ 系啦，咁样。咁我嗰时仲同阿思芬做紧《冧歌有情人》嘅。 哦。 系啦。 哦。 好得人惊。我爸个 friend 同佢讲，佢个仔。每个星期都有听我做节目，同埋好中意我， 爱上咗个主持。 系啦，所以哇，当即系当佢同佢阿爸爸讲话，哇、哦、呢、這个电台主持我几中意噶，咁样嗰啲，咁佢阿爸就发现，哇呢、這个就系我老死个女嚟噶，咁样佢就即刻急不及待咧，山长水远嚟到香港要同阿爸食呢餐饭，就哇嗱，阿老严，我哋今次咧即系亲上加亲，就睇呢一次噶啦，咁样 好有心、啊，佢特登落嚟就系要为呢件事、啊， 好得人惊。我阿爸就好雀跃嘅，我真系我识我阿爸嗰时20几年，我未见我阿爸咁开心。 系， 即系佢同我讲嘅时候，我话你冷静啲，我问你两个问题。 嗯， 跟住佢好好咩两个问题？我话第一，佢知唔知我咩样噶？喂，我觉得我份人真系好老实，好坦白咯。第一问题就系、是、个男仔知唔知我咩样噶？ 系 咁样， 预先睇咗先啊嘛，起码佢嗰个表情唔系我第一次见面见到嗰下血啊嘛。 系啦，即系佢要知道我咩样啦，我觉得系啦。跟住然之后佢话佢知道，因为佢即系一路 keep 住有听啦，咁对我好好奇啦，咁就上网 search 啦、 哦。你阿爸识唔识执相嗰啲噶？ 冇啊，佢 search 系港台，哦 okay、你知道我哋港台啲相影得几真实噶啦，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咧，仲要系当佢知道原来呢个女主持咧系爸爸嘅老死嘅女嘅时候咧，即系直情有睇我 Facebook 啊咁样嗰啲，就觉得哇，真系好熟 的，好 close 啊，觉得 系啦，即刻觉得距离近咗。 嗯， 跟住咧。我就问第二个问题啦，我话好，既然佢知道我咩样，咁我可唔可以知佢咩样啊？ 人拣我时，我拣人啦、 啊。好奇下啫，阿姐，你要搞个相睇啊，你都俾双方攞张相，真相又好，假相又好，啊过一过目啦、啊，咁样。咁个男仔几醒目噶、啊， 系 佢攞咗张佢啱啱剪完头发嘅相俾我， 哦，因为你仲见到系喺实浪对住个镜影噶，咁样 即系代表佢觉得严琼系一个我值得执靓仔先 send 相俾佢嘅女仔啦，而唔系咧啡嘅相就觉得会得到你欢心嘅人。 多谢你啊，咁样可能佢觉得自己最好样就系嗰个 moment 啦，好似你咁第二日都梳唔翻个头啦， 都系噶。 咁然之后就啊嗱，咁呢个时候咧，可能系我就即系现实主义就上咗身啦，即系好现实嘅港女啦。好，咁我跟住有多两个问题问我爸，我爸咁多问题系啦。好，第一个问题做姓行， 嗯， 香港银行管理级数噶啦。 OK， 其中一间银行 系啦， 做姓行做银行 系 吸引啊， 好即系好吸引啦，系咪？跟住好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是、我想问一下呢件事唔系一个局嚟噶，因为我觉得太匪夷所思了吧，咁样。即系你阿 爸年初七出去同个好 friend 嘅老死食完餐饭， 特登嚟揾佢。 系啦，翻嚟之后就哇，你知唔知道我个老死啊？原来佢唔系为咗我啊，系为咗你啊，就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唔会，因为佢即系识个老死好多年啦，只系之后因为家庭同埋事业发展嘅关系，所以分开咗。咁但系咧，佢又好了解佢个老死啦，咁又好好家教啦，个仔又即系身家清白。总之佢就话：哎呀，你放心啦。你话我系阿爸嚟噶，会唔会呃我自己个女啊？咁样嗰啲，你话出去啊，就大话大把人呃你啫。虽然都唔知点解要呃你，但系 有咩呃咧？ 系啦，咁样。咁你以为个重点系我同个男仔嘅关系？唔系，因为我系一口拒绝咗。 点解咧？ 因为我真系见到我阿爸太开心嗰个样啦，我觉得哇，好惊！你明唔明嗰种嚟嗰种心嚟一嚟嗰种感觉，就系我阿爸会唔会太开心咧？ 有一种被人氹咗嘅感觉， 系啦，即系我就时刻保持警觉啊！即系细细个警讯睇太多， 系 大个冇问题，细细个警讯睇太多，跟住我就同阿爸讲几个字，了结咗呢个 close file 啦。嗰几个字就系、是、你死咗条心罢啦，系啦咁样。因为阿爸不断重复四个字：亲上加亲啊，女，亲上加亲啊，系啊，哇咁样。 唔讲以为系嗰啲咩政治婚姻定咩咧？ 系啊，以为我屋企啊豪门旺族啊咁样，两大企业啊咁样。 我想追问少少就系、是、有冇知道嗰个对方嘅年纪同你差几多啦，同埋 同个童年 童年嘅 童年 嘅。跟住头先讲个条件好好啊，都个样正常啦，应该 正常样嚟噶，书生样嚟 嘅 添啊。 有冇问其实佢嘅感情状况以往系点咧？即系或者佢有冇啲奇怪嘅嘢令到佢一个咁好条件嘅？所以 咩？ 即系衰格咁样谂啦。 sorry， 点解喜欢上我系会有奇怪嘅嘢咧？ 唔系啊，我系觉得 你嗰个奇怪嘅系咩啊？ 即系佢自己一啲 嘅奇怪 嘅 喜 好啊，个人喜好咋？即系一个咁好条件嘅人，点解会冇拍拖啊？喺而家呢个年纪嘅时候， 咁我 谂 我 会问呢啲噶嘛？ 我哋嗰个年纪，就算你有冇拍拖，你都唔会同你阿爸讲啦。 有啊，如果有梗系讲啦，开咪讲添，啊、我啲同阿爸讲啊。 但由于而家冇啊嘛，系啦、啊，咁但系咧都几诡异嗰样嘢，就系、是、我真系拒绝，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奇怪成件事。同埋喺坐低之后，我阿爸同佢阿爸一定喺度噶啦，咁样，即系我就觉得，哎呀，你点中意我都唔好啦，求下你啦，即系出边风大雨大，唔系出边花草多啊，你唔好搞我一垮咧，咁样，咁、我就拒绝咗。我以为个故事到嗰度会完啦，实不相瞒系冇嘅，因为咧个故事发展嘅情况就系、是、我嗰几日心神不宁，我喺度谂做咩事，我个人咁啰啰挛咁不安乐咧，咁样我就觉得我阿爸有古怪，跟住我就觉得我阿爸成日望住电话阴阴嘴笑，跟住我喺度谂啊，我阿爸系咪拍拖咧？ 系， 跟住我谂话唔个老死，除咗介绍咗个自己个仔之外，可能介绍咗唔知边位诶婶婶俾我阿爸咧， 有附带条件。嗱，如果你个女咧肯同呢一个男仔一齐咧，就有呢个女仔可以俾你啦。咁样 呢个咩朋友嚟噶？到底咩友谊嚟噶？咁好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好好笑。我就喺我阿爸唔觉意嘅时候咧，偷睇佢部电话、因为其实佢部电话所有嘢都系我帮佢 set 嘅。我只就系佢问 阿爸嘅时候 update 啦，跟住就 系啦。跟住我就喺度 check 喺度睇。哇！崩溃，一下响雷劈落嚟，我发现我阿爸冒充我同紧嗰个男仔倾偈啊！因为我叫佢死咗条心，我唔肯去掂个男仔，我唔肯接触，我唔肯同佢倾偈。我见到我阿爸用微信冒充我同个男仔倾偈啊！ 有冇落嗰啲咩 emoji 啊？咁啲语气嗰啲？ 因为我打字好中有蛇仔噶嘛，我阿爸真系观察入微啊！佢真系打咗啲蛇仔，佢无论讲咩，佢都系打蛇仔噶。 你好。 系啦，跟住再恐怖啲嗰样嘢系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即系长辈啦，无论系 WhatsApp 啊、Facebook 点样都好，佢、嗯、个图像咧，即系佢嗰个相咧，系有佢哋嗰一代人嘅风格噶嘛？ 死物啦， 系啦咁样。咁我阿爸又唔想即系摆我个样上去啦，因为佢仲有其他人倾偈噶嘛，即系万一其他人就诶阿、哎、老掩你变咗阿琼啊点啊咁样啦。 即系佢用翻佢自己个 number 嚟嘅，其实 系啊。咁、那个男仔唔知 噶嘛，系 啦咁样。 哦、OK。 佢用咗香港电台嗰种 building 嚟作为佢嘅头像去同嗰个男仔倾偈啊！ 阿婆，你捉到六唔识脱角，你差一步咋？ 个男仔点解会信？今日一个25、26岁嘅女仔，佢要几中意佢间公司，佢会攞电视大厦嗰个 building 嗰个香港电台嗰个 logo 位嚟作为佢自己倾偈嗰个社交平台嘅头像咧？我真 系 好想知。 如果你系做便利店，你阿爸都摆71嗰张相喺度啦。如果 唔系啊，如果我系做明星海鲜酒家，佢就攞嗰、那个。 如果你珍宝坊度做咧，佢就摆只船喺度啦。 你最恐怖系咩？我如果做荣华嘅话，大家就可以见到荣华嗰两个字。 如果你卖月饼咧，就会摆个月饼喺度啦。 真系好嗰下真系好崩溃咁样。 咁你点 set 图嗰件事咧？咁佢 我就叫我阿爸唔好呃人咯。 系 我报警拉你，你咁样你某落诈骗啊，你不诚实使用电脑啊，咁样嗰啲。咁之后我就冇再理佢啦。咁我唔理佢同个男仔之后而家关系搞成点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每一次讲起呢个故事咧，唔知点解，我觉得其实我阿爸嗰排系好开心噶，即系我谂嗰种开心咧，即系唔单止系可能觉得哎呀唔系啊，可能我个女都未绝望到个地步啦，都即系呢个世界好中意佢之余啦，我觉得嗰种开心啊吓，系因为有一种特别嘅喺当中，有咩啊？有爱啊！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或未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成，我想问下你呢，你啲朋友系咪同你一样都系咁无聊、咁低能噶？ 阿琼啊，我份人最诚实嘅，我答你系。我都相信咧，物以类聚呢个道理，即系嗰啲价值好相近啊，笑点好近嘅人咧，系会自然成为到朋友嘅。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谋，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经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冬，多得空位得在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粪土，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说声，重获新生要适应。心怀旧，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不愿行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尝尽献丑，凭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圣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再漫步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粪土，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说声，明谢过后才认命， 多得一颗心中过冬，多得空位得你替补， 牺牲者竟走到面前，从头心里故书未好，多得一颗心入了肚，想一颗已到，感激若是无声，热泪痕迹还好，而值得到我心声。 啱嘴型啱 channel 嘅，自然成为到朋友。大马真系夹唔到嘅话咧，都冇得强求嘅。唯有当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过客，听过胡鸿钧的心跳移植。而当你很相信自己那套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胸襟去了解朋友一些不同的想法呢？ 写教条式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现在这个世代好像慢慢变得二元对立，即是不是我啱就是你啱，好像没有中间的位置可以去互相理解。一啲唔相熟嘅人我明啊，但係作为你嘅朋友嘅时候，呢、這个中间嗰一塊係咪可以大家试下行入去呢？ 规则里避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但亦能热烈的过，听听最内在最想渴望。 分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一自论，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有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方家，画出我一套风格，累踏破困家，这世代总可抉择，与低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自定方向被人拦下变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了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名字叫做李贤，是今年的女新人，有这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这世代》。在这个世代慢慢的开始融合起上来了，野食会有 fusion， 音乐都可以是混合曲风，当条界线变得模糊的时候，人的性格甚至性别呢，你又会怎样定义？ 行日戏练到两手话细洗左转右，谁愿意搭上这丑话的身三国咒，那是我目的地，百万个星球创造了旋风号，决定往激流，四双体恤我仍有两张，想想我共你也好，从此无所定向， 了乘风号，决定我激流阔道里流淌着雾气与温柔，跌宕里随心地聚散再漂流， 我一度一度想下次的漂扬，再像你再像我一步一步想 这首作品咧嚟自周耀辉歌词班一世唔毕业同学会所主办一个 project 叫做《雌雄同歌：跨性别成流行音乐》，咁希望用歌曲去即系带出同埋即系推进一啲跨性别人士嘅权益嘅。而其中呢一首作品就佢哋两位包办曲词编监，有林聪同埋陈家。有呢首作品叫做《无所定向》。 师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呢？ 听清楚啦， 谷子桥头自然直啊！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今日嘉宾系有谷子乔啊！ 我成日咧一我有时候跑步或者咩都好咧，啲人问啊呢条咩桥啊，我都会咁样讲谷子桥啊！我啲 friend 真系即刻静咗，但我成日我都自己会惯咗一条咩桥， 估唔到佢本身嘅基因啊，都有呢一个血统喺度啊！ 好啱接受我哋访问啊！咁样 我头先笑咗嘅， 系啊，佢好开心，我哋都好开心啊！见到你笑得咁开心， 我一定要 post 呢个报道，即系我哋呢个访问啊，我要打翻呢句。 系啦， 你放心，唔单止可以俾你 post 埋呢个访问，可以俾你 post 埋幅字画，因为我哋真系准备咗噶。 我哋将啱啱嗰句说话谷子桥头自然直啊！系啊，我哋因为喺佢嘅车度，而家可以尽量拉直。 笑啊！好搞笑啊！我应该裱喺屋企门口嘅名， 可以啊。 边个唔知道我个名啊？ 其实都遮住呢度啊。 人哋又问你咩桥啊，你就用呢幅画答佢啊，谷子桥啊。 好正呢、這个，多谢多谢。 有冇一啲事情其实系你身边嘅人好替你担心，但系其实你自己又觉得，诶、欸，我乜嘢啊，会过嘅、okay 啊，会直嘅咁样咧。 跟住我嫁唔出咯，最多系喂。你呢个年纪仲唔搵翻男朋友，你嫁唔出噶咯？咁我呢啲我唔惊嘅。因为事业为重啊嘛，永远都系话，系咪先？ 啊，梗啦，我都觉得系噶。 又隐忧啊，你个样， 你呢个系唔忧噶，佢呢个系冇人噶， 系 冇人。 我呢啲先有隐忧啊，你听咩啊？ 你有失恋咩？ 有得恋先有得失噶， 好恋咩而家？ 冇啦，有先有得失嘅、 哎、 大哥。 阴公咯， 你有冇啲好真嘅女仔可以介绍俾佢？ 阿波呢啲正嘅笋款嚟嘅，呢只独男好难得嘅。 但系可惜都系收好人卡，一路都系。 啊，即系俾人草做嗰啲叫咩兵啊？ 喺我又唔会做嘅。 你唔做兵的？ 系啦，但系都系通常，我当你好朋友啊，你真系好好人啊嗰啲咯。 哦，咪真系兵咯。 不如讲翻你啊，系啊，好似你。 俾人將一軍 添。但你話你身邊啲朋友對你可能感情嘅狀況會著緊啲啊，咁樣成，佢哋有冇做啲乜嘢去幫助你咧？ 冇㗎，又唔會介紹男仔俾我識㗎。 得個講字 係啊，得個講字咯。唔係我啲朋友好笑嘅，佢哋係好多好擔心我好多嘢，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哋藝人啦。咁你有啲報道都會即係上報紙、上新聞咁樣。咁佢哋睇完或者咩成咧，就會係咁關心你咯。跟住我有啲話，唉，唔係真㗎，啲人講啫嘛。有啲就會覺得，唉，唔緊要啦， 冇所謂啦。佢哋會係咁講好多嘢咯。其實我想靜一靜嘅，即係話呢啲嘢，即係已經工作嘅時候要面對好多，即係私底下再要面對，我覺得好，我都唔知點講嘅呢啲嘢真係。所以我就話你哋唔使咁擔心，我成日同佢哋講。 但係啲朋友嘅擔心咧，係咪因為其實你自己係即係感覺上好似即係明明應該好多壓力噶嘛，但係好似又冇乜壓力啲嘢同佢哋講，令到佢哋好驚你收埋自己啫。 唔係我有壓力嘅，但係我會用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咯。我好少會同朋友傾偈，因為我同朋友係嗰種即係報喜不報憂，我哋係。我見到佢哋一定要開心嘅，大家一齊玩一齊聚或者咩成都好，係永遠係開心快樂咯，唔想話出嚟哭哭啼啼或者拋件事出嚟唔開心，大家商討其實冇意思，我覺得係亦都唔會話有啲乜嘢解決到嘅方法咯。咁所以我好少，真係好少。 咁你自己點樣 handle 嗰啲嘢咧？即係譬如我成日都講有朋友咁樣就話可以傾嘅，你連朋友可能都未必。讲嘅时候用咩方法消化嗰啲嘢？ 唔系噶，同朋友就系玩咯，开心咯。其实你开心咗好多嘢都冇问题嘅，我觉得。即系你要 keep 到自己嗰个系开心。你当然唔系屈埋，你屈埋自己转牛角尖系唔好咯。但系我反而同朋友唔系话倾诉咯，系玩咯。即系玩完大家开心，即系吃喝玩乐，跟住就冇嘢噶啦。我系有唔开心都会冇事噶啦。 你几耐之前开始有呢种咁我哋称之为强大嘅心理质素咧？ 嗱。就真嘅，真係好記得係攞咗第一年最受歡迎女歌星開始，我係好似成個人咧變咗好多，即係開始係長大得好快啊！即係變咗好多嘢都唔再咁執着啊，或者去咁去轉牛角尖咯，反而係好多謝呢個獎啊！其實 我覺得獎項係會令人成長嘅， 我都想成長下， 你 啲獎俾我攞下， 努力啲啊！ 你送個仙人獎俾我都好。 好多， 我想讲可唔可以一巴掌？呢啲最出最烂嘅嘅咁 样，一巴送你嘅今日。 是对立还是密友？一个是你突然来又走，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失散转身在背后，是好奇还是罪疚？我搜索着你，但无从入手，就似没朋友，秘密随年渐厚。我捉紧你手，未想放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你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裂开两份，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直到划抹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消失的真相变下沉。是我没停留藉口，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想要抽身，又再留后，是爱情还是罪疚？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直到没营救，午夜全无白昼。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你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烈开两份？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直到划满伤痕，痛但觉得快乐。 听到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谷子乔之前拍嘅作品叫做《不能放手》。咁啊，一阵咧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有谷子乔继续喺度啦，为我哋介绍佢嘅新派台作品一首非剧集歌，叫做《没完没了》。 近2.5亿股交易之后，郭晓婷持股28%，成为星岛大股东。聯交所披露權益資料顯示，何柱國上星期四在場外以每股1.5元，較星島停牌前日價64.8%出售超過2.46亿股，套現大約3.7亿元。交易完成之後，其持股由31.37%降至3.37%。而披露資料顯示，同日郭曉婷買入星島超過2.46亿股。郭曉婷是佳兆業主席郭英成的女，亦都是上市公司佳兆業美好集團副主席。天气方面，一股较凉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马场。重复一次啦，就青沙公路出九龙，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已经去到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交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喺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出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呢， 晨光第一线继续是八点到十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是晨光第一线。你有没有想过派利是啊？ 没有、啊。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我哋有谷子乔有苏动音乐啦，咁啊，除咗头先即系了解咗你一啲嘅之前嘅故仔之外咧，最紧要就系你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没完没了。 点啊？觉得大家？ 诶、就系啦，你问得非常好，因为每一次咧，我同阿琼咧都会对于即系歌手嘅一啲作品，我哋先讲我哋嘅感觉嘅、 哎， 然后就交俾你去拆解究竟我哋嗰种感觉估嘅嘢啱唔啱咁样。 好好， 你可以大大力 ban 我哋嘅，因为好多歌手都会同我哋讲唔系咯， 你估错啦咁样。 我试下先，我试下你啲水。 好好好，嚟 我先啦，系嘛？其实我反而好留意个 MV 啊、 嗯， 所以我见到做导演啦，系、 yeah! 啊， 系啊， 好少人留意到噶， yeah! 见到啊， 啊我好中意睇 credit， 我见到你阿妹中意出镜啦，咁样，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多谢。 咁我就喺度谂啊，咁Hanna 自己做导演，佢摆咗啲咩入去咧？咁样，咁我其中觉得有一样摆入去嘅咧。同埋可能都不為人知嘅咧、就是，就係即雖然條片講嘅係一啲都市人好沒完沒了嘅一啲嘅生活啦，咁、令到佢可能都失去咗生活當中一啲樂趣啦。但我唔知點解，我暗馬底覺得咧，可能片入面嗰啲生活咧係你都幾渴望嘅有嘅，即可能輕輕鬆鬆啊，即夜晚可以去出去飲杯嘢，同 friend 傾下偈，同埋仲自己一個人坐下電車吹下風啊咁樣。即你而家呢啲嘢其實你都唔做得噶啦嘛，係啦。我反而喺度諗，其實呢啲會唔會反而係佢想要嘅生活？即某程度上要拍到有共鳴，就要拍大家嘅生活啦。但係其實嗰樣嘢反而唔係你自己有嘅生活，但係可能都或多或少係你想有嘅生活咁樣咯。 我想估嘅呢一樣咧，就係今次你有份參與作曲啦，自己可以 係啦。哇！你又留意到啊？ 梗係要留意啦，同阿周浩庭一齊去作曲咁樣。其實可能你一路已經擺咗喺度一段時間，呢首歌作咗，咁但係一路都要揾一個所謂啱嘅 timing 啊，或者好多公司上面嘅考慮等等，終於可以出到。雖然喺即係而家先出，但係其實佢儲存咗喺你嘅倉庫或者你電腦裏面寫咗一段時間嘅。 OK， 好，我想解 系 解阿琼姐个先。呢、這个生活咧，其实系我以前咁样嘅生活嚟嘅。咁即系大家好多人嘅生活都系咁样啦，即系翻工放工咁一个人。咁点解即系嗰啲情节咧？譬如我好似木口木面嗰啲样咧，或者大家好忙碌啊，或者咩性质系？我翻工系冇灵魂嘅，以前系、我翻工系躯壳嚟嘅啫嘛。即系我唔开心嘅，我唔知自己活着为咗啲乜嘢，我唔知自己有咩意義啊！我以前成日都講噶，我翻工唔知後做緊啲咩，好似揾唔到自己夢想咁啊！跟住直到去到譬如去到酒吧咁，我見到一對情侶，即係我妹妹啦，同我朋友啦，咁啊求婚，我逼佢哋做嘅係我做嘅呢壇嘢，我認咁啊，因為如果即係我當初唔去係咁做嘢，係咁做嘢，或者顧住做嘢嘅話，可能有一日我都會有呢一刻呢一幕咧咁樣，但好似嚟我都係好遙遠嘅，因為我已經個心死咗啦。其实即系死死地噶啦，咁啊，所以见到我好开心，但又觉得我冇咯，系我亦都好似唔会有呢一刻 嘅幸福快樂發生在我身上咁樣。跟住到自己一個人翻去翻屋企之前，我會喺個電車，點解揀搭電車呢？其實電車好好嘅，即係以前巴士就可以開窗啦，咁而家我唔得啦，而家係唔得啦。咁但係而家電車都仲可以開窗噶嘛，咁你就可以真係好去呼吸市區嗰、那個即係社會個空氣啊！是不同你逼地铁不同你逼巴士的那种感觉的 是不一样的。那你在高一点望下去，你望到很多人，很多人好像自己，有很多人好不像自己。究竟我是不是这个社会，或者是不是大家的一群呢？我是不是大家的一个，但我又觉得自己很孤独，即是很矛盾的个心情。再回到家又是这样了，一个人看下戏看下片睡着，跟着起身又一日，即究竟我哋呢生人系要咁样没完没了法啊，定系去创造我哋传奇、创造我哋嘅梦想呢？你谂啦，每一日起身都一个新嘅开始。点解即系嗰个 Siri 嘅物体咧就话 Hello Hannah，Good morning Hannah， 即系其实佢每一日都提你，你又有一次机会啦，你又有一次新嘅机会去重新出发，你会点拣？你会着翻嗰套衫？你会去翻嗰间公司？你会做翻一样嘅嘢？定系你选择？以前我最中意 backpack。去、哦、我辞咗工，我自己去环游世界咁样，或者点样呢？其实可以你自己去选择咯。咁呢个系即系 MV 成个构思系点解想咁样做嘅，同埋呢一次嘅 MV 系同其他 MV 全部最唔同嘅位咧，系冇咪嘴嘅。我成日觉得咪嘴咧系好做出嚟啊，唔知点解嗰种感觉，所以我咧我就坚持嘅 MV 系唔可以咪嘴啦。咁样。 咁你觉得今次以除了即演绎 acting 上面之外，你仲有导演呢个角色咧，即系参与呢个角色，你觉得有冇好玩或者难嘅地方？ 我最难系写 storyboard 咯，我觉得，即系你谂嘅嘢未必写到出嚟，你又要揾啲 reference 去话俾，即系同导演即系各拍摄组去沟通，咁你系最难咯。咁我已经尽量去画啊，尽量去写啊，即系想话俾佢听咯。但系即系大致上都做到六。七成我想要嘅嘢，我覺得但係仲有啲嘢可以再好啲。我希望下一次真係再參與再多一啲咯，即係直接可能連打燈啊，或者嗰啲 angle 全部都自己度埋，咁就再好啲咯。每個細節位係啊。 因為一個 MV 導演要 handle 嘅好多，即係甚至乎頭先可能畫嗰啲分鏡，即係最細緻到可能你真係每一格你都要畫出嚟。 幾多秒係去到邊？幾多秒去邊？我寫曬出嚟咁樣咯。咁呢個係我寫咗一個禮拜嘅咯，嗰個都 OK 嘅。咁但係我中意嘅，因為覺得好有自己喺裏邊咯。係啊。 咁我其實都關即係可能首歌係本身係自己寫嘅，於是乎可能對首歌又好有感覺啦。於是乎其實一早個腦海邊已經有呢個故事，我想將佢拍出嚟嘅呢一種衝動。 當然一定係咁樣，同埋即係難得唔係即係劇歌，因為劇歌好多時候跟翻情節啊，跟翻可能好多嘢成，咁可能有啲框框，我個會覺得喺裏邊嘅。咁但係如果自己歌嘅時候，我唔想咁多呢啲嘢，我想真係做自己嘅嘢，自己鍾意嘅顏色，自己鍾意嘅字，或者我沒完沒了嗰個圈都係自己諗嘅，我導演啊佢自己諗，即係呢啲所有嘢都可以自己一手一腳做嘅時候，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上年我而家原來我拍咗成八首歌，係啊，八首定九首歌，如果首首都係咁啦，我又驚我唔得咯。咁但係所以如果間唔中有幾首咧，自己嘅歌自己咁樣做翻咧，係好好嘅。 咁你頭先都講到 MV 裏面有一幕，即係酒吧裏面啦，你逼咗啊髮型師向阿妹求婚啦，係咯，即係因為我見到一啲嘅你嘅樂迷都有講啊，可以即係喺你嘅作品之中有妹妹嘅參與，有冇原因即係嗰個角色會選擇揾佢去做咧？ 因為嗰個位最大頭啊嘛，係，同埋唯一嘅女主角好似係係啊係啊，咁所以揾阿妹，因為阿妹呢排都拍咗好多嘢喺網上邊，咁我都覺得佢好識演啊，唔知點解，有啲人真係天生嘅，我係唔識演嘅，我係可能即冇佢嗰種咁自然咯，佢係冇經驗嘅情況下，佢演得好自然咯，所以我希望遲啲啲 MV 都可以揾佢幫手拍咯。 因為就一眼望，我初頭以為係，咦？你望住自己，即係第一眼， 咁似 係啊，真係㗎，真咁似。第一眼望落去嘅時候，覺得嗰個係你嚟，但係咦，你又坐咗喺遠方望住，唔通係即係分開咁樣拍，再擺埋一齊咁樣？ 因為入邊有一句話，即係手機換咗新嘅，但係嗰個聯絡人就冇咗一個他。我以為係你回憶係以前年少嘅嗰啲嘅，係 啊，係一個回憶嚟嘅， 即係以前好浪漫嗰啲嘅愛情，但係而家可能分翻生活就變得好現實咯，好多嘢。係 啊，所以以為係你自己分析兩角咁樣擺埋一齊。 唔係，咁但係阿妹係好睇嘅，我覺得。嗰一幕係 你都好睇， 系咩？ 我 又好少留意，我反而呢首歌好少留意自己点演，我好留意周遭嘅嘢咯。你见到拍电车都拍好多啦，即系拍街嘅人拍好多啊，或者我哋去 Times Square 嗰边都系拍人多咯。即系我中意嗰种感觉，我中意嗰种，即系我哋香港系一个好烦扰、超级烦扰嘅都市，但系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odd 咗喺度，其实你留意一下，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唔係淨係我一個係咁樣，你再睇下，我有時好中意望街或者去到多人嘅地方咧，我會真係坐喺度睇住每個人諗緊啲乜嘢啊，嗰啲人嚟個係， 唔知有道解啊，波嗰條啦， 阿瓊嗰個都算叫做唔係啦，你嗰個唔係啦， 佢只係唔好意思大大聲病我，但其實都未必係嘅， 因為佢以前經歷嘅生活嚟， 都係啲嘅，喂，你嗰個唔記得咗講， 我嗰個作曲又話呢個其實係一路都有， 係，呢首歌咧。其實不是作了很耐的真的、即比較新一點的即以前呢七歲啊或者回到以前那些就倉不是倉底即 N 年前的了 的、 但這首歌是入了行的一段時間去寫的我記得那時候是我覺得上年還是總有一段時間我是挺不開心的我是困了在一個我不想見人的位置又去回有少抑鬱啊有少少觉得樽颈位啦，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啦，冇灵魂，唔快乐，唔开心，但系好忙嘅，嗰种感觉。咁我觉得如果再咁落去，我会谂埋一面嘅。咁我唔想自己系咁，咁我就要觉得，我而家有咩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呢买嘢即系买嘢嗰啲唔会令到自己开心噶，食啲乜嘢都唔会令到自己开心啊。咁我想，不如写首歌俾自己啦，成日都系咁嘅。寫首歌俾自己咯，我次次寫完咧我就冇事了。咁我就寫完呢一首歌之後咧，就真係即刻覺得，誒冇嘢喎，開心翻曬喎咁樣，即係自己揾方法令自己唔好永遠困落抑鬱個位嗰度咯，係啊，就係咁。 你寫完之後有冇覺得好啲啊？ 你一次醫生。 咩？我好想 知之后你会觉得食完啲药你会觉得好啲 因为呢个系你医治自己嘅方法嚟。 我直接冇事啦，系啊。但系嗰段时间几惨嘅，即系我系会翻到去好多个钟头都瞓唔到觉，好攰啊，但系瞓唔到觉。跟住第日又要好早起身，日日都系咁样，跟住好冇精神，跟住又开始好多小毛病啊，即系好似感冒啊，又成咁样啦，不停。即系其实对身体都唔好嘅，心理会影响生理噶嘛。咁所以一定要諗辦法解決囉。咁嗰陣時又冇得去玩呀，又冇得咩成啦，乜都冇啦。咁真係要整首歌俾自己囉。咁呢首歌其實佢唔係一首嘩好激昂呀，或者好情緒好波動嘅歌嚟，其實好淡㗎，所有嘢都就算唱都好淡㗎，冇乜用力㗎，好同埋嗰個 melody 呢，成個編曲呢好似 loop 緊咁樣㗎。我就好想我每次聽緊自己嘅呢首歌嘅時候，我不如好好去思考一下我自己啦，咁樣咯。我亦都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可以諗嘢嘅時間。即係我以前啲歌係令大家喊噶嘛，你呢三分鐘同我喊喊咗去咁樣。咁而家呢三分鐘係好希望你去諗下自己咯，錫下自己，諗下自己所有嘅嘢咯，係咯。 咁嗰、那個嗰段時間嘅樽頸係在於啲咩？因為我見你 IG 有 post 就即係問大家啊，你生活當中有冇遇到樽頸？去即係宣傳呢首歌。咁我初頭都估緊啊，其實係想即係叫大家諗下，定係你自己自身都會有咧？咁但係 自身 都有， 自身啊， 係在於咩嗰陣時？ 好麻痹，因為我每一日做嘅嘢係雖然唔一樣，但係我個模式係一樣。可能琴晚定係前日俾啲稿你，或者睇完啲咩你要 prepare， 跟住你去襯嗰件衫。去着化嗰个面具妆啦，即系化个面具出嚟，化个妆，跟住就去做啦。咁你对住所有人，你要笑啦，你好开心啦，你好 high energy 啦。但系其实你冇嘅，你冇，你可能唔系嘅。咁你做咗一段长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咦，我做紧咩啊？ 系 咁样咯，有少少，同埋有啲系有啲系唔想做嘅嘢都要做嘅。有啲唔想講嘅都要講嘅，即係咁樣咯。可能係覺得自己好似冇咗自己咁樣咯。咁之後要攞平衡咯。我覺得唔可以人哋叫你做咩做咩，人哋叫你咁樣就咁樣。所以我之後就會多咗，即係當我好翻嘅時候，醫治好自己，我就會變咗我多咗去講自己感受啦。即係譬如話，我話啊，你不如咁樣啦，不如咁樣啦，我會大膽咗少少去咁樣講。以前我係唔出聲嘅，你俾咩我做。你叫我講咩講咁樣咯，咁而家就有少少唔同咯，係、 咁同公司爭取，即係我自己有自己的作品，即係除咗劇集歌之外，我都想試下可以喺即係碟裏面都放到自己嘅歌啊，推出派台咁樣。呢、這個係咪都係頭先講嘅嗰種大膽嘅其中一種，就係、是、不如試下我都講下我嘅諗法啦，咁樣 係 係啦， 即係之前佢即係可能有咩歌咁我唱咯唱咯咁啊，即係我都中意，我都中意，但係就。唔係話我自己創作噶嘛，即係我自己嘢嚟噶嘛。咁呢一隻亦都係係咯，我同佢講話，喂，我真係好想有首自己歌。咁但係佢喂唔得，好多即係已經排緊隊，我唔得，撥落下隻碟度啦，即係咁樣咯。咁所以有啲歌係擺咗落下隻碟度噶啦，已經因為多咗嘛。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我攞咗一個位，下次可能攞幾個位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會再大膽少少同公司講，但係我要努力去做到佢哋嘅要求咯。 今次參與作曲嘅部分啦，咁詞嗰陣時其實就係同張美儀傾話啊，我係想要一個即係講話不斷 loop 咁樣嘅一個好似冇乜温度嘅一首嘅作品嘅個方向嚟嘅。 我同佢咁講嘅，因為嗰陣時個 demo 係叫秒秒噶嘛，即係渺小嘅秒同一分一秒嘅秒。我成日覺得人好渺小，一分一秒亦都好少嘅嘢，但係其實佢亦都係好大嘅，即係。我哋時間嘅嘢係最重要嘅，時間係冇嘢重要得過時間嘅。我哋自己都好重要，即係唔好睇到自己咁渺小咯，即係唔好睇到一分一秒唔係啲乜嘢咯，一秒就一秒咯，即係要大家都係珍惜嘅心去諗呢一首歌。但係我想用一個好現實嘅態度去出發咯，咁樣咯，咁跟住再同佢傾，咁就出咗呢首歌出嚟啦。 哦，所以歌詞裏面都有，其中有一句有秒秒咁樣，就亦都可能係將 我一定要有嘅。我話嗰個位仲要係呢兩隻字係一定要係入秒秒嘅。 哦 ，OK。咁自己嗰陣時作嘅時候，去到而家編就有張英幫手編咯，即係佢再為呢一首歌又加添咗啲咩上去，變成有而家咁樣嘅。 其實佢編咗幾個 version 嘅，咁我自己就本身係麻麻地呢一個嘅，但我唔知道我再唱下聽下之後咧。我覺得呢個就有嗰種 feel 啦，有嗰種 loop 嘅 feel 啦，因為首歌都個強調係 loop 啊嘛，係沒完沒了啊嘛，咁所以就揀咗呢一個編曲咯，最後係啊。 因為頭先其實歌詞嗰部分咧，你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 concept 嘅喎，之後會唔會想其實不如自己作曲填詞都做曬包？ 填詞呢家嘢唔好再搞，我試過一次嗰時下雨嗰首歌自己填。真係好核突，係即係唔係就唔係，同埋你就算幾努力咧，有啲條根即嗰條根冇啊，就真係冇啊，咁樣咯，可能會有嘅，但係可能要花十年八年咁樣咯，係啊， 好豪邁啊，用核突去形容自己，我覺得 真係嘔嘅，聽完之後自己嗰啲歌詞老土到咧，但我對我自己即可能我自己對 melody 嘅感，可能嗰個 sense 會比較強啲，我個感情感受會多啲，所以我會 keep 翻作曲嘅，係啦， 咁亦都頭先聽到都預告咗之後咧，其實已經有一啲都係自己有份創作嗰啲，爭取緊之後大家會聽到啦。係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即係雖然喺高基橋新人就一個好似醫治自己嘅方法，但同時又變成咗佢嘅作品，大家亦都可以之後聽到嘅。係啦，今日我哋就聽完呢一首積極爭取咗之後有嘅呢首 loop 住嘅沒完沒了先。今日多謝高基橋 ，thank you， 唔該曬，唔該。 再加班去换到一堆钞票，换不到我梦里想 有看啊，谷子乔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没完没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24宗本地个案中有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旺角朗豪坊五楼 Uniqlo 有3名员工确诊，最后翻工日期是在上星期六。他们曾经参与有11人在港岛区的私人聚会，同店70几名全职同兼职员工需要接受检测。机场三跑工程再多5宗个案，旧世军南山长者之家一名院友确诊。政府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维持最低工资时薪37.5，是最低工资自2011年实施以来首次动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委员会考虑到香港经济处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大多数委员共识是维持最低工资不变。他提到有少部分委员不同意，双方分歧非常大，政府考虑经济环境之后，认为可以接受大多数委员的共识。他又说，在目前情况下，一年一检反而可能导致最低工资不增反减。劳雇会雇主代表郭振华支持动薪，雇员代表邓家彪对动薪感到愤怒。星岛新闻集团主席兼大股东何柱国向买家郭晓婷出售近2.5亿股，交易之后郭晓婷持股28%，成为星岛大股东。联交所披露权益资料显示，何柱国上星期四在场外以每股1.5，较星岛停牌前日价64.8%出售超过2.4亿股，套现大约3.7亿元。交易完成之后，其持股由31.37%降至3.37%。而披露资料显示，同日郭晓婷买入星岛超过2.4亿股。郭晓婷是佳兆业主席郭英成的女，亦都是上市公司佳兆业美好集团副主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好啦，嚟到我哋有谁冠名嘅环节， 欢迎你打电话号码 18723888，又或者喺骚动音乐 IG、Facebook 将你嘅故事连埋一首配合嘅歌咧嚟。供应俾我哋，提供俾我哋。 系啊，欢迎你用任何故事，开心嘅、唔开心嘅，冠名赞助俾我哋。 呢、个时候我哋听下第一位听众嘅经历啦。喂 ，Hello，Hello， 你好， hey, 你好， 你好啊， 你好。 Hi， 点称呼你呢？ 我叫阿宇啊， 阿宇系嘛？ 系啊， 阿宇，阿宇有咩故事想赞助俾我哋呢？ 呢、這个故事呢，就系、是、我同一个以前嘅同事发生嘅， 系 女同事嚟噶。 女同事嚟嘅， 哇！即刻好感兴趣啦，就 咁咧个故事咧就系、是、发生喺我啱啱入嚟依间公司度做嘅时候啦。咁佢就 系 我第一个拍档嚟嘅，咁佢就我哋俾个名佢，咁佢就叫红宝啦。咁 红宝系 呢个应该系真名嚟噶咯，咁特别谂到 Mary 啊， 断估化名唔会咁复杂系嘛？ 系啦，冇错， 系啦。咁佢都有少少上咗年纪嘅，咁咧。咁我哋你都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而家做嘢好多时都会上晒云端系统咁样㗎嘛。係啦，咁呢咁但係佢就呢唔係话太适用啦，咁佢就要求我呢去将呢啲云端上面嘅资料呢就抄落去个 Excel 嗰度俾佢啦咁样。咁、好啦，咁我就将啲资料呢就抄落去个 Excel 啦。咁我就但係呢因为由于项目嘅数量係太多，咁呢我就想好似喺云端咁样嗰度呢就俾返啲顏色，例如紅色係已經做好啊，綠色就進行中啊，咁樣樣。 哇，好有心思啊，係咯，好細心喎、你。 我都希望有啲咁嘅節目拍檔啊。 咁首先你個節目要用 Excel 啦，咁啊。 跟住呢 係啊，咁跟住呢係咁好啦，我都做得靚靚咁樣就俾佢啦，咁。咁點知呢佢一收到之後呢佢就即刻行埋嚟我個位嗰度呢就已經係冇俾時間我準備去望佢呢已經開始鬧我啦。佢就话点解要用颜色呢？颜色代表乜嘢呢？你唔识字咩？而家你写低佢系做好啊，未做好咁咪得咯，唔需要用颜色噶，咁样即系可能有啲好难听嘅说法咁样啦。 系， 系啦，咁跟住我都嗰下都嚟唔切反应啊。咁跟住遇事者咁就我都唔知道点解佢咁嬲。咁但系咧过咗一年之后咧，咁啊去到呢个公司嘅新年嘅party 啦，咁你都知道春茗嗰啲有呢个抽奖㗎嘛，咁就咁啱呢今年就用咗红色信封同埋绿色信封呢去分类唔同嘅奖品。 哦，係之后呢 咁跟住呢咁因为呢啲係猪肉奖嚟嘅，咁就其实係叫红色嘅嗰、那个队伍呢就去领奖啦咁样样。咁跟住呢佢就喺人哋叫红色嘅时候呢佢就去咗领奖，但係佢手上揸住嘅呢就是绿色的利是封嚟嘅。 哦，即是他不想俾你哋知道，其实他是 即系对颜色嘅认上有少障碍嘅。 系啦、 但我想话都是嗰一刻啲同事先知呢件事噶。 其实我怀疑可能有部分即系比较年资耐啲嘅同事系知道嘅。 哇！ 但系你知啱啱入去做，你又唔敢问噶嘛。 我想知道头先前半段嘅时候，即系当年俾人丙嘅时候，你梗系。梗系兴啦，即系心谂我咁贴心咁样样。 成个故事我谂起关家姐。 咁但系去到即系一年后，你话即系新年嗰阵时知道咗真实原因，因为嗰样嘢唔系佢嘅， 即系佢唔想， 即系佢唔想噶嘛咁。你有冇嗰日突然之间，好啦，我放低咗嗰个仇恨啦，定系其实，定系其实都冇嘅。 唔系，我觉得放唔低嘅原因系因为咧，如果你系可以细细声同我讲唔需要嘅。而唔系大大声喺个 office 度咁样讲咯， 即系 我即系当日闹嘅时候好大声嘅，系啦， 好大声噶，基本上成个 area 嘅人都听到噶。 即系我知道你都唔想有呢、這个，即系我哋全俗语称叫色盲啦。但系我同一时间又唔需要用闹我嘅方式去度过嗰件事噶嘛，我都冇错噶嘛，咁大家都冇错嘛，点解要用凶狠嘅方式去解决呢？ 系我就系咁谂咯。 哦，咁睇嚟其实你呢个同事。佢喺叫做同事之間，佢講嘢嗰方面，其實應該表達自己都唔係一個好叻嘅人。我聽落去，即係其他嘢其實佢可能佢好似頭先嗰個問題咁樣啊，但佢表達嘅語氣唔好，有時即係阿爸阿媽咁，佢關心你，但用啲語氣唔好咧，令到你會懵咁樣。即係佢應該經常性都出現啲狀況喎。 我明白，可能即係你可能睇唔到嘅話，可能係嗰一刻俾佢篤中咗要害咁，咁可能有個唔開心都係理解嘅。係。 唔係，同埋咧，即係我覺得成個故事咧，我睇到阿宇，你都幾記仇嘅喎，應該。 所以我话唔止一单咯， 因为成件事你会特登嚟讲一个同事因为睇唔到颜色而闹你嘅事情啊！我哋真系有种亲切感啊！我哋都应该系啲几记仇嘅人嚟。 佢如果系只系呢件事，我应该唔会记仇嘅，应该唔会记住佢嘅我。 哦，即系累积啦。而家仲有冇喺呢间公司做啊？ 冇啦。 哦，唔怪之啦。 好啦，唔系因为佢所以走咗嘛。 唔系，冇啲咁嘅事。 咁我想问一下一个咁特别嘅故事，阿宇你拣嚟咩歌陪起佢咧？ 系陈奕迅嘅《重口味》啊。 点解咧？ 系咯， 因为我觉得入边嘅歌词系好重嘅，即系如果你挨得到呢个咁难顶嘅同事咧，即系杀不死你咧，咁你一定系会进步啊！ 好似杀不死你， 杀、哦、不死你，也医好你。 哦、我 feel 到你翻工嘅时候就系想杀。 其实我谂好多打工仔咧，应该入公司门口前一秒都同我自己讲噶， 系 记住要争口气，要争口气，我不要死咁 样。冇错冇错， 记住要含那止痛药，然后预备。 好啦，多谢阿宇，系啦，唔好意思，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啲主持真系好中意唱歌，对唔 住，系啊，同埋唔系好记得啲歌词嘅。好啦，阿宇，多谢你分享啊，今日 好，多谢 ，thank you， 拜 拜。 See you. 口啜泣啜泣啜泣去到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谁若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细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423888，我哋继续等你打电话嚟啊！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啊！呢个时候听下第二位听众啦，喂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啊，点称呼啊？ 我系阿莹啊， 系 阿莹， 阿莹你好，系 系， 问下莹先，阿莹你今日会想冠名赞助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啊？ 嗯，我想嗰、那个关于同学生嘅故事啦。 哦，即系你系做老师嘅。 系啊系啊。 哦 ，Miss 你好 ，Miss 你好。 诶，冇咁讲，冇咁讲，波叔唔好咁讲。 教唔介意透露系中学、小学、幼稚园、大学？ 哦，系中学嘅。 中学 ，OK。咁个故事系点噶？ 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因为疫情咧，咁即系啲学生都翻唔到学啦。咁 系。 咁啊，所以喺圣诞嗰阵咧，其实停咗课咧，咁就变咗网上授课啦。咁佢哋送唔到啲小礼物俾我啦。咁跟住咧，突然间兴起啦，咁啊约埋即系两个同学咧约埋一齐啦。咁就自弹自唱啦。咁就即系一个弹吉他啦，一个就唱歌，咁就即系唱咗几首歌俾我啦。咁佢哋就唱咗呢个银河修理员俾我听啦，佢话要祝我联留下平安啦。咁啊，亦都唱咗阿轩叔嘅即系樱花树下啦，因为佢话我喺疫情底下咁勇去睇阿轩叔演唱会。 呢下似润你喎， 系啊 ，Miss 好勇敢啊，咁样 系啊，仲要之后你知啦，又有啲新闻咁样，跟住就每日都关心我啊，你系咪密切接触者啊，咁样真系 Miss 系咪俾人隔离咗？我哋系咪唔使上堂啦？又 我唔系密切接触者，系、 okay. 哇，我觉得好 touching 喎，真系。 是啊，因为他们本身那两个同学呢其实是不同级的同学来的。那么、即是有个同学就即是若干年前啦，咁我係班主任啦，另一個同學就今年教佢中即係今中三啦，咁樣咁佢哋咁啱係鄰居，咁所以呢佢就話啊，我哋都俾呢個老師教過喎，咁不如我哋送一齊送小禮物俾佢啦，咁所以就約埋一齊咁啊，自彈自唱咁樣囉。 我想問之前有冇收過啲你覺得好驚訝嘅實體嘅禮物，即係呢啲係心意啦，即係非實體因為見你唔到㗎嘛。 係 咁以前見到嘅時候會唔會收到啲好驚訝嘅實體嘅禮物㗎？ 即係而家你知好興即係嗰啲 stamp 啦，咁即係咁佢哋試過即係揾 lego 啦，跟住自己咧又買嗰啲燈光啦，即係駁電線啦，跟住入電池，咁跟住就一開咧就會著燈咁樣咯，就會做一啲咁嘅禮物，係啦，冇錯，係啦。 咁系佢整一个咩嘅公仔出嚟砌出來，即系可能砌你个样咁，定系 用 lego 砌到老师个 lego 系啦，咁深嘅话 砌啲咩噶？佢哋 老师你方便我应该 唔好提啊呢啲嘢。 但系佢砌咗个咩出嚟啫？唔讲得噶。 咩啊？唔系都讲得嘅，即系因为系结婚礼物嚟嘅，咁所以就砌咗即系两个，即系一男一女咁样，咁喺棵树，应该唔系樱花树啩有咁样，系喺棵树之下咁样，跟住就着灯咁样，咁啊叫咗啲灯饰咁样咯，系啦。 好有心、啊，我觉得。 同埋即系你而家唔识啲嘢咧，连送礼物都唔知道送啲咩啊！我真系唔识呢啲嘢嘅，因为而家有 hot stamp 啊嘛，我哋以前嗰年代边有呢啲啫。 以前系嗰啲 DNT 嗰啲，可能你有机会会知咯，或者。你真的要上理科的时候才有机会接触咯，因为 我哋嗰年代都是锯木的年代嚟噶嘛，即系点样将个木刨成咩样啊嗰啲嘛，哇好开心！所以其实依家就算即系可能喺屋企教书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做老师好辛苦啦，教界好艰难啊，诸如此类咁嘅时候，但系你都觉得其实做老师是开心嘅，系嘛？ 都开心嘅，因为即系其实都好似阿琼话斋啦，其实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即系做老师都好似唔太容易啦，咁样亦都面对好多唔同嘅压力啦，咁但系有时都有佢嘅满足感嘅，咁即系譬如佢哋都话俾你知啦，佢跨越咗眼前嘅障碍啦，又或者佢哋对身边嘅事物有啲谂法感受咧，咁都系佢哋嘅成长一部分，咁所以见到佢成长，其实都系当中即系呢一份职业咧都有佢嘅满足感嘅，系啦。 跨越障碍啊，成长一部分啊，呢啲咧系我早会嘅时候先听过嘅嘢。 希望咁多位同学能够跨越难关。 系之后咧，呢啲就会成为你成长嘅一部分、啊。 我因为中学啊，即系中学系个改变阶段最强嘅，即系反而小学同埋幼稚园咧，未必有呢个经历咯。 系， 所以你就可以即系见证到佢哋即系由僆仔小朋友变即系过十八岁，苏哥叫变咗成年人嗰个阶段咧，就青春期啊喺你面前发生咁样咧。 系，依家系谂得多啲嘅年代，小学嘅时候就系识同你攞糖食， 咪系咯， 讲笑。好啦，咁阿莹，你今日会冠名赞咗一首点样？诶，头先嘅故事啦，咁有咩歌想配翻呢个故事咧？ 我想送俾佢哋就系呢、這个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啊，系啦。 哦，系啦，即系讲翻佢哋啦，你哋微笑啊，你哋不过你之后啊，成为成长嘅一部分就会长大噶啦，系咪咁解咧？阿莹， 呢个解释都比较有创意嘅， 都估计唔到嘅。 系咁，你想点解？你想点解？ 咪都想即系同佢哋讲啦，即系每个人好似好弱小啦，咁但系我谂集合埋一份，即系一齐咧都一份力量嚟嘅，咁样系啦。咁同时都即系都最后想讲啦，咁啊，其实好似即系今次即系我哋所谓嘅世纪疫症咧，都好似拉远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样。咁但我都好深刻咧，啲同学即系上学期仲可以翻学嘅时候咧，佢哋都同我讲就系话永远都唔知边一日系最后一日翻学喎，咁样。咁佢哋都话都会当每一日系最后一日咁样去珍惜嘅。咁我成日谂啊，唔通呢个即系外在疫症蔓延史咁样啦吓。咁我都希望即系借住首歌啦，虽然好似冇乜关系啦吓，咁都希望可以好快咧。我哋即系可以除低口罩啦，喺课室啦，喺操场下见面啦，咁样系啦。 吓、好感动啊！点解我中学冇咩事咩？对我嘅 系啦，会上电台点翻歌俾我听。 可能系因为我中学都冇对我咩事咁好啦。 同埋中学可能佢有点，不过你冇听电台，你唔知道。 多谢晒阿莹啊！多谢晒你嘅故事同呢一首 Rubber Band 嘅 每 度 微 笑。 多谢 Miss， 好多谢晒，拜拜， 拜拜。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颠簸起，阿丽娜，西城。